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细语，牡丹亭艳曲景芳心。话说贾元春自那日幸大观园回宫去后，便命将那日所有的题咏，命探春依次抄录妥协，自己编次，续其优劣，又命在大观园勒石，为千古风流雅士。因此贾政命人各处选拔精工名匠，在大观园磨石捐字。贾珍率领贾蓉、贾平等监工，因贾强又管理着文官等十二个女戏并行头等事，不大得便，因此贾珍又将贾昌、贾玲换来监工。一日汤蜡钉珠动起手来，这也不在话下。且说那个玉皇庙并达摩庵两处，一般的十二个小沙弥并十二个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观园来，贾政正想发到各庙去分住，不想后街上住的贾晴之母周氏正盘算着也要到贾政这边谋一个大小事务与儿子管管，也好弄些银钱实施。可巧听见这件事来，便坐轿子来求凤姐。凤姐因见他素日不拿班做事的，便依允了。想了几句话，便回王夫人说： 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一时娘娘出来就要承应，倘或散了，若再用时，可是又费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将他们进送到咱们家庙里铁剑寺去，月间不过派一个人拿几两银子去买柴米就完了，说声用去就叫来，一点不费事呢。 王夫人听了便商之于贾政，贾政听了笑道： 倒是提醒了我，就是这样。 及时换贾琏来。当下贾琏正同凤姐吃饭，一闻呼唤不知何事，放下碗便走。凤姐一把拉住笑道： 你且站住听我说话，若是别的事我不管，若是为小和尚们的事，好歹依我这么着。 如此这般教了一套话，贾琏笑道： 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说去。 凤姐听了把头一梗，把筷子一放，腮上似笑不笑地瞅着贾琏道： 你当真的是玩话？ 贾琏笑道：西廊下吴嫂子的儿子云儿来求了我两三遭，要个事情管管，我依了，叫他等着，好容易出来这件事，你又夺了去。 凤姐儿笑道： 你放心，源自东北饺子上，娘娘说了，还叫多多的种松柏树，楼底下还叫种些花草。等这件事出来，我管保叫云儿管这件工程。 贾琏道： 果这样也罢了，只是昨晚上我不过是要改个样儿，你就扭手扭脚的。 凤姐儿听了嗤的一声笑了，向贾琏啐了一口，低下头便吃饭。贾琏已经笑着去了，到了前面见了贾政，果然是小和尚一事。贾琏便依了凤姐的主意说道： 如今看来秦二倒大大的出息了，这件事竟交与他去办，横竖照在里头的规里，每月叫秦儿支领就是了。 贾政原不大理论这些事，听贾琏如此说便如此依了。贾琏回到房中告诉凤姐儿，凤姐即命人去告诉了周氏。贾晴便来见贾琏夫妻两个，感谢不尽。凤姐又作情央贾琏先知三个月的，叫他写了领字。贾琏批票画了押，当时发了对牌出去，银库上按数发出三个月的功绩来，白花花二三百两。贾晴随手捏一块撂于掌平的人，叫他们吃茶吧。 于是命小厮拿回家与母亲商议，当时雇了大轿驴自己骑上，又雇了几辆车至荣国府角门，换出24个人来，坐上车一径往城外铁剑寺去了，当下无话。如今且说贾元春因在宫中自编大观园题咏之后，忽想起那大观园中景致，自己信过之后，贾政必定静景封锁，不敢使人进去骚扰，岂不寥落？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家人落魄，花柳无言。却又想到宝玉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进去，只怕他冷清了，一时不大畅快，未免贾母王夫人愁虑，须得也命他进园居住方妙。想必遂命太监夏守忠到荣国府来下一道谕，命宝钗等只管在园中居住，不可进约风骨，命宝玉仍随进去读书。贾政、王夫人接了这谕，待夏守忠去后，便来回明贾母，遣人进去各处收拾打扫，安设帘幔床帐。别人听了孩子有可，唯宝玉听了这谕，喜得无可不可，正和贾母盘算要这个弄那个，忽见丫鬟来说：“老爷叫宝玉。”宝玉听了，好似打了个焦雷，当时扫去兴头，脸上转了颜色，便拉着贾母扭得好似牛滚糖，杀死不敢去。贾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况且你又做了那篇好文章，像是娘娘叫你进去住，她吩咐你几句，不过不教你在里头淘气，她说什么你只好声答应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换了两个老嬷嬷来，吩咐好生带了宝玉去，别叫他老子唬着他。老嬷嬷答应了，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可巧贾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议事情，金钏儿、彩云、彩霞、秀鸾、秀凤等众丫鬟都在廊檐底下站着呢，一见宝玉来了，都抿着嘴笑。金钏一把拉住宝玉，悄悄地笑道：“我这嘴上是才擦的香净胭脂，你这会子可吃不吃了？”彩云一把推开金钏，笑道：“人家正心里不自在，你还奚落他，趁这会子喜欢，快进去吧。”宝玉只得挨进门去。原来贾政和王夫人都在里间呢。赵姨娘打起帘子，宝玉躬身进去，只见贾政和王夫人对面坐在炕上说话，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贾环四个人都坐在那里。一见他进来，唯有探春和惜春、贾环站了起来。贾政一举目见宝玉站在跟前，神采飘逸，秀色夺人，看看贾环，人物猥琐，举止荒疏，忽又想起贾珠来，再看看王夫人只有这一个亲生的儿子，素爱如真，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因这几件上把素日嫌恶处分宝玉之心不觉见了八九，半晌说道：“娘娘吩咐说，你日日外头西游，见此疏懒，如今叫尽管同你姊妹在园里读书写字，你可好生用心习学，再如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细。”宝玉连连地答应了几个事，王夫人便拉他在身旁坐下，他姊弟三人依旧坐下。王夫人摩挲着宝玉的脖项说道：“前儿的丸药都吃完了。”宝玉答道：“ 还有一碗。 王夫人道：“明儿再取十碗来，天天临睡的时候，叫袭人服侍你吃了再睡。” 宝玉道：“ 只从太太吩咐了，袭人天天晚上想着打发我吃。” 贾政问道：“袭人是何人？” 王夫人道：“是个小丫头。” 贾政道：“丫头不管叫个什么罢了，是谁这样刁钻，起这样的名字？” 王夫人见贾政不自在了，便替宝玉掩饰道：“是老太太起的。” 贾政道：“老太太如何知道这话？一定是宝玉。” 宝玉见瞒不过，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读诗，曾记古人有一句诗云：‘花气袭人知昼暖’，因这个丫头姓花，便随口起了这个名字。” 王夫人忙又道：“ 宝玉，你回去改了吧，老爷也不用为这小事动气。” 贾政道：“究竟也无碍，又何用改？只是可见宝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做功夫。” 说毕，断喝一声：“ 作业的畜生，还不出去！” 王夫人也忙道：“去吧，只怕老太太等你吃饭呢。” 宝玉答应了，慢慢地退出去，向金钏儿笑着伸伸舌头，带着两个嬷嬷一溜烟去了。刚至穿堂门前，只见袭人倚门立在那里，一见宝玉平安回来，堆下笑来问道：“ 叫你做什么？” 宝玉告诉他：“没有什么，不过怕我进园去淘气，吩咐吩咐。” 一面说，一面回至贾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见林黛玉正在那里，宝玉便问他：“你住哪一处好？”林黛玉正心里盘算这事，忽见宝玉问他，便笑道：“ 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爱那几杆竹子引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 宝玉听了拍手笑道：“正和我的主意一样，我也要叫你住这里呢，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又都亲友。” 两人正计较，就由贾政遣人来回贾母说：“二月二日日子好，哥姐们好搬进去的，这几日内遣人进去分派收拾。” 薛宝钗住了恒芜院，林黛玉住了潇湘馆， 贾迎春住了坠锦楼，探春住了秋爽斋，惜春住了辽风轩，李氏住了稻香村，宝玉住了怡红院。每一处添两个老嬷嬷，四个丫头，除个人奶娘亲随丫鬟不算外，另有专管收拾打扫的。至二十二日一齐进去，当时园内花招绣带，柳拂香风，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 闲言少叙，且说宝玉自进花园以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致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敲唱，拆字猜眉，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他曾有几首即事诗，虽不算好，却倒是真情真景，略记几首云：春夜即事，霞霄云卧任铺陈，隔向麻更听未真，枕上清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盈盈竹泪应谁泣，点点花愁为我嗔。自是小环娇懒惯，拥清不耐笑颜贫。 夏夜即是，倦秀佳人幽梦长，金龙鹦鹉换茶汤，窗明射月开宫镜，是个弹云 品玉香，琥珀杯清荷露华，玻璃剑纳柳风凉，水亭处处齐玩动，帘卷朱楼罢晚妆。秋夜即是，绛云轩里绝喧哗，桂魄流光尽嵌纱，台锁石纹融睡鹤，景飘桐露湿栖鸦，抱青杯至书金凤，倚槛人归落翠花。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播锁烹茶。冬夜即是，梅魂逐梦已三更，锦厨鹤清睡未成，松影一庭唯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女儿翠袖湿怀冷，公子金雕酒力清，却喜示儿知世明，扫将新雪及时烹。应这几首诗，当时有一等势利人，见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做的，抄录出来各处称颂。再有一等轻浮子弟，爱上那风骚妖艳之句，也写在扇头壁上，不时吟额赏赞。因此竟有人来寻诗觅字，欠画求题的。宝玉一发得了意，正日家做这些外物。谁想镜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园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哪里知宝玉此时的心事。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在外头鬼混，却又痴痴的。明烟见他这样，应想与他开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玩烦了的，不能开心。唯有这件，宝玉不曾看见过，想必便走去到书房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何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脚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看。宝玉何曾见过这些书，一看见了便如得了珍宝。明烟又嘱咐他不可拿进园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宝玉哪里舍得不拿进园去，踟蹰再三，单把那纹理细密的剪了几套进去，放在床顶上，无人时自己密看，那粗俗过漏的都藏在外面书房里。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换，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绘真记，走到青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绘真记从头细玩，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陡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肘。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来，撂在那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到，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犄角上我有一个花种，如今把它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宝玉听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黛玉道： 什么书？ 宝玉见问，慌得藏之不迭，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黛玉笑道： 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给我瞧，好多着呢。 宝玉道：好妹妹，若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去，真真这是好书，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递了过去。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功夫，将16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景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宝玉笑道：妹妹，你说好不好？林黛玉笑道： 果然有趣。 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林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脸耳通红，当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 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 说到欺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睛圈红了，转身就走。宝玉着了急，向前拦住说道： 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叫个赖头圆吞了去，变个大王吧，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悲去。 说的林黛玉嗤的一声笑了，揉着眼睛一面笑道： 一般野虎的这个调还只管胡说，呸，原来是个苗而不秀，是个营养敲枪头。 宝玉听了笑道：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林黛玉笑道： 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吗？ 宝玉一面收书一面笑道： 正经快把花买了吧，别提那个了。 二人便收拾落花，正才掩埋妥协，只见袭人走来说道： 哪里没找到，摸到这里来，那边大老爷身上不好，姑娘们都过去请安，老太太叫打发你去呢，快回去换衣裳吧。 宝玉听了，忙拿了书，别了黛玉，同袭人回房换衣不提。这里林黛玉见宝玉去了，又听见众姊妹也不在房，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上，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便知是那12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只是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环。 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私道： 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 想必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又侧耳时，只听唱道： 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到你在幽家自怜等句，一发如痴如醉， 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在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见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寸多，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正没个开交，忽觉背上激了一下，乃回头看时，原来是，且听下回分解，正是妆尘绣叶心无已，对月临风恨有之。